海洋汹涌，生命用爱拥抱，用爱呼吸，我好想接近你，用爱说话，用爱倾听，我一定保护生生不息，是你让我回忆，像四季不断延续，用爱拥抱，用爱呼吸，我好想接近生不